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新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首先进入我们第一板块，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近日，2017款荣威360正式上市，新车对车型进行了调整，取消了 20T TST 精英版，共推出八款车型，售价 7.59 到 12.99 万元。新车的亮点呢，是部分车型新增了双色轮圈、自动大灯等配置，搭载了 1.4T 发动机加七速双离合变速箱的动力组合。外观以及内饰方面呢，2017款的荣威360与老款车型基本保持是一致的设计，只是对于车型以及配置进行了调整。2017款取消了 20T TST 精英版的车型，在配置上呢， 1.5 升的自动豪华版和 1.4T 尊享版新增了双色轮圈、自动大灯、一键启动等功能，取消了腰部支撑调节、后排座椅比例排放、后排中央扶手、后排杯架等功能。在动力方面呢，2017款的荣威360将搭载 1.5 升和 1.4T 发动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09马力和154马力，最大扭矩分别是135牛米和235牛米。传动方面 ,1.5 升车型将会匹配五速手动和四速自动变速箱 ,1.4T 的车型呢将会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近日计划于2019年下半年在华投产一款新型 SUV 车型，那这款车型呢，全新 SUV 将在重庆生产制造，并且仅在中国市场销售。据悉，这款全新的 SUV 车型将于2019年下半年由林肯在华合资伙伴长安汽车于重庆生产制造，同时林肯也将继续以进口的形式销售其他车型。通过在华生产全新的 SUV 车型，并继续为中国的消费者引进其同样的实力强劲的林肯轿车以及 SUV 的车型，林肯将开启在华发展的全新篇章。事实上，林肯与长安汽车的合作计划早有苗头了。在2005年的时候，林肯便已开始引进新车到中国市场，搭载福特的渠道。2008年，由于品牌、渠道等多方面的原因，林肯退出了中国市场。时隔六年，2014年林肯再度回归中国市场，所有的车型均以原装进口形式进行销售。除了在渠道上实行独立呢，林肯也更加洞悉中国的市场。林肯汽车自2014年重回中国市场以来呢，销量持续增长。2016年，林肯在华销量突破了3.2万辆，以近两倍的增长速度成为在华增长最快的豪华品牌。截至到2016年年底，林肯在华已建成65家林肯中心和7家分公司，并将2017年年底前布局的80家林肯中心和20家分公司，将林肯之道个性化专属购车及用车体验带给更多的消费者。再来关注一下国产奥迪 A4L， 最大的变化在于搭载了一台 1.4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未来将成为 A4L 的入门级车型。外观方面，在前进气格栅以及前保险杠两侧取消了镀铬装饰条。新车同样是与现款保持一致的，长宽高分别是4818毫米、1843毫米、1432毫米。配置方面，新车提供了丰富的选装配置，例如矩阵 LED 大灯、 ACC 自适应巡航、全景摄像头、全景天窗、黑色涂装后视镜、后扰流板等等。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了一台与奥迪 A3 相同的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50马力，峰值扭矩为250牛米。传动系统预计将搭载七速双离合变速箱。随着豪华品牌中型车的市场竞争越发的激烈，对于一台轴距超过 2.9 米的豪华品牌车型来说呢， 1.4T 发动机确实称不上是动力强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预算有限的消费者而言，相信这款车型在价格方面更具有竞争力。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Would you run and never look backWould you cry if you saw me crying? And would you save my soul tonight? Would you tremble if I touched your lips? Or would you laugh

still breathing through the thunder and the fire and the madness, just to let you shoot me down again. But I'm still breathing, I'm feeling in my face, skin, bones that I'm losing you, me. You're confusing every reason I have left to live. Don't bury me, don't lay me down, don't say it's over, 'cause that would send me under, underneath the ground. Don't say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老是听有人说啊，这汽车的排气颜色可以判断汽车的身体状况，但是好像我们并不是太十分注意，觉得总哪有那么多讲究呢？但是最近突然发现汽车的排气的颜色好像越来越不对了，于是很多朋友呢都查了一些资料，或是问一些老司机，有些朋友终于掌握了这汽车尾气的健康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汽车尾气是白烟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白烟主要就是蒸汽，冬天是非常常见的，冷启动时整个的车身的车温还没有来得及上来，热气道排气管发生了冷凝，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白烟，这也是很正常的，也是最常见的白烟。在其他季节，如果发现车子只是在刚刚启动的时候冒白烟，那问题不会太大，是属于轻微的燃油机，主要是上次熄火的时候可能残留的机油燃烧了，烧完之后就没有了，那可以通过清洗或者是更换喷油器，调整喷油压力，清除油箱和油路中水分，不买低价劣质油等等措施加以解决。第二，如果你发现你的汽车尾气冒蓝烟了怎么办呢？蓝烟呢其实一般是烧机油，主要是由于气门油封， 活塞环磨损过大造成的，因为缸内肌肉运动比较的剧烈，没有机油的润滑，支撑不了多久，有问题的时候就要及时去解决。但如果车子一直在冒蓝烟，我们就一定要慎重处理了，最好还是要去 4S 店仔细查查发动机啊、活塞等等部件，看看是不是拉伤了，必要的时候呢也要进行大修的。第三，让我们关注一下黑烟。如果汽车尾气冒的是黑烟，就说明发动机混合气过浓，导致燃烧不充分。当空气滤清器过脏、火花塞不良、点火线圈故障等原因，都会造成发动机冒黑烟的情况。冒黑烟的现象呢，会对发动机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大家在发现之后一定要及时维修。尤其提醒我们的新老司机，在用车养车的过程，一定要定期的检查机油的好习惯。在平常的检查当中呢，如果发现了机油使用不太正常了，不要自己动手，一定要及时把车子开到 4S 店，及时进行维修和维护。不知道大家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出门办事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可在等事情办完之后回来，却发现自己的车被堵得出不来了，这个时候又联系不到对方的车主，只能干等着。那么今天呢，信心就教给大家几招小技巧，可以轻松的将那些不负责任的车主给逼出来，让我们不再受被堵的困扰。首先是打电话，这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车子被堵的时候，最好是先围绕对方的车子仔细查看一圈。有一些比较好的驾乘者的车主呢，会在车窗玻璃和前挡风玻璃处放有自己的联系方式，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打电话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询问保安，如果是在小区内的话，车辆的进出保安那边通常都会有车主登记的，遇到这种情况只需要跟保安说一下这个车的牌号，他就会帮您查询或者是联系车主过来挪车的。第三呢，就是找对方的保险公司，如果是在外面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通常我们车辆的前挡风玻璃都贴有强制保险标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标识上看出对方车辆投保的是哪个保险公司，然后我们再给该保险公司打电话，谎称说自己的行驶的时候不小心蹭到对方的车辆，让客服介入联系对方的车主。而对方车主一旦听到自己的车被蹭到的消息，肯定会第一时间赶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及时把车子挪出来。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拨打122请求拖车。如果是您停在正规的停车车位上，被他人汽车所拥堵，那么别人的汽车就属于违法停车了。我们也可以直接拨打122报警，并且请求拖车。在警察得到这个消息，会第一个时间联系车主，令他挪车。当然了，如果警察也联系不到车主的话，他们会直接派拖车过来拖的。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心情就觉得有一点下下之策了。群众的力量是大无穷的，如果您真的是有急事儿，又能找到热心汉子帮忙的话呢，不妨试试抬车。其实说了这么多，今天心情也给大家提个醒，无论谁家的车被堵后，不仅麻烦还堵心，所以劝大家每个人都尽量将爱车呢停在正规的停车场，如果是临时停靠的话，可以在车内留下联系方式，方便别人联系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My mind, you disagree. I used to be your inspiration. break the other day. Just when I thought that I'm okay, you didn't let me have some solution. And I can't come up with something new.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at I do.

那对于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来说，这改变也算是喜闻乐见了。奥迪 Q3 的外观上从上市以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同样是奥迪的家族式款式设计，新款车型对六边形中网进行了镀铬装饰，看起来更加精致了，整车的时尚感也不输宝马 X1。 不过车身的尺寸原因呢，宝马 X1 不论是整体的视觉效果呢，还是气势上都相对更占优势一些。两车的前脸呢都采用了家族式的经典设计，大嘴的奥迪以及宝马的双肾进气格栅都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奥迪 Q3 匹配了全 LED 大灯，并且带有光带式的日行灯，造型很犀利，点亮后的辨识度非常的高。另外它还配备了大灯清洗功能。 S1 依然是宝马标志性的天使眼大灯，并且同样是全 LED 光源，不过由于没有配备大灯清洗，配置上稍落后于 Q3。从侧面来看呢，宝马 X1 由于尺寸稍大，车身比例相对更加修长一点， Q3 的车身较为紧凑，而宝马 X1 的尺寸相对 Q3 稍占一些优势。通过对比，奥迪 Q3 除了车身宽度略加领先一点呢，长度和高度以及轴距方面，宝马 X1 都是比较领先的。 SE 的车身高度比 Q3 长了167毫米，高度增加了33毫米，而轴距则是领先了177毫米。这得益于宝马 X1 在换代之后呢，对车身的尺寸进行了大幅的扩增。车尾部分呢， Q3 的车尾同样是家族化的设计，简洁而又层次感，双边双出的排气布局也更加有运动感。 X1 的车尾呢变得更加厚重一点，有一点 X3 的影子，它也配备了双边排气，运动氛围一点也不差。 Q3 和 X1 的尾灯都采用的 LED 光源，并都带有光带式设计，夜间点亮效果不错，辨识度也很高。安全配备上，两车都配备了前后车的驻车雷达，但奥迪 Q3 的车尾配备了六颗探头，宝马 X1 则为四颗，配置上奥迪 Q3 领先一点。两台车的轮圈都采用的是双五辐设计，至于哪个更好看，还是要看我们个人的审美需求了。轮胎方面呢，两个轮胎尺寸都为18英寸，但在轮胎品牌和规格上都有一些差别。车尾部分，两车的风格差异较为明显，宝马 X1 比老款更加敦实更硬朗，能够看出一些宝马 X3 的影子。车尾部分还加入了银色的护板，野性风格更加浓烈一些。奥迪 Q3 的设计要更加简洁许多，不过层次感也是很强的，也有很强的家族化风格。两车都采用了双边两出的排气，造型很运动。另外在尾灯方面也都配备了 LED 光源，不过个人觉得奥迪 Q3 的光带式尾灯点亮效果要更加科技感一些。基于两款车您会选择哪一款的话，还要看您个人的需求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She's okay and I'm alright. She's awake, I'm up all night. Nothing really matters. Nothing really matters. I see her face and in my mindI seize the day whenever she's nearby. It's like nothing really matters. No, nothing really matters. She completes me, sighs, she reads me right and wrong. It's so clear she's all that I need. All I need, yeah. I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I know what it feelsSwimming through the stars when I see her. And I don't need air cause I breathe her. I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I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yeah. I breathe her, breathe her. Every time I see her. Every time I see her.When I'm lost, I need a sign. She leads the way, and I'll be fine. And nothing really matters. Nothing really matters. She completes me, sighs, she breeds me right and wrong. It's so clear she's all that I need. All I need, yeah. I know what it feelsI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Swimming through the stars when I see her. And I don't need it cause I breathe her. I

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新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新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对于想买车的朋友，是选择自动挡的好还是手动挡的好呢？当然在操作上，自动挡确实更加的方便便捷一点，特别是对跑长途的朋友来说，也会让驾驶员更加的轻松。但对于今天自动挡横行的时代，也许很多年之后，市场上就不会再有手动挡汽车的销售了。很多新手司机开起车来都是一个D档走遍全天下，作为驾驶者还是要首先了解一下自动挡以及其他档位的作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自动挡的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情况，自动挡的车都快报废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用过这个键。自动挡车在档位上面有一个 OD 按键，看起来比较不起眼，但是作用却是很大的，相信大部分车主都没有使用过，也不清楚它的用途。这个小小的按钮作用是啥呢？ OD 按键的作用呢，是在需要长时间开车下坡的路段，按下 OD 键就可以让车处在三档以内的低档位，而这个时候它是利用发动机的制动，可以减少刹车，利于行车的安全。还有呢，就是我们市区在堵车的时候，经常走走停停的，会让车子自动换挡，耗油不说，而且刹车片的磨损大，这时候我们可以按下 OD 键，避免上面的问题，延长汽车的寿命。大家都知道超车的时候猛踩油门超车效果不佳，那我们就可以按下 OD 键固定汽车档位，增加扭矩，加大扭转就会让发动机转速加大，此时加速就会更加方便超车了。聊完了 OD 按键，再让我们看看自动挡车应该如何保养吧。对于自动挡车的车主来说，保养也是很重要的，想要长时间的行驶自如，保持良好的状态，车主就必须要上点心啦。该做的保养一定是不能省的。如果近年来您发现自动挡车的换挡时震动比较大，换挡速度也比较迟缓，那说明您该给变速箱换油了。自动挡的车不比手动挡车，手动变速箱的构造比较简单，即使是该换油了，多撑些日子也是无妨。但是自动挡车换油可就不能省了，20000公里该换就得换，否则时间一长啊，车子就会出现问题了。自动排档车在使用过程中会不断的自动换齿轮，齿轮难免会出现磨损，为了避免严重的损坏呢，自动变速箱中就需要注入机油润滑油。自动排档润滑剂呢，会在变速箱的各部件外层都包上一层保护膜，排档移动时呢，就会更加的顺畅了。现在自动挡车的变速箱的体积都相当的小，齿轮在转动时会产生热量，难以散发，因此我们也需要性能比较好的润滑剂来保护齿轮。一般来说，自动排档车行驶20000公里就应该换一次润滑剂，这样才能保证它的效果。换油的最好方法就是使用自动变速箱循环清洗器，可以把变速箱的油全部换新。再来关注一下如何在生活当中保护车漆，您有没有打蜡过度的情况呢？打蜡过度其实也是毁车的，车脏了要去洗，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习惯，因为再怎么说车开出去多少代表着自己的面子，因此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打蜡封釉镀膜镀金，不仅让车子看起来更漂亮，也让自己更有面子。但很多人呢都可能分不清楚这其中的区别，今天心情就来跟大家讲讲这四种区别是在哪里。首先来让我们讲讲打蜡。打蜡的价格呢大概是100元或100元以上，有效期呢大概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打蜡的价格最为便宜，也是最多人选择的一种汽车美容。打完蜡之后，车辆的漆面会变得比较光亮一些，而且还防止静电。但是蜡层的缺点呢，就是遇到水会融化，也怕高温，氧化的也会比较快，因此一下雨或者高温天气，打蜡基本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如果打蜡的次数多，就会伤害到车漆了。第二呢，就是封釉。封釉的价格大概是在300元以上或者到500元不等，有效期呢是比较长一点，3到4个月。封釉简单来说就是进阶的打蜡，持续时间比打蜡时间长，比打蜡多了防水的功效，但也会因此比较贵一些，和打蜡一样也会对车漆造成一定的损伤。而且在封釉使用过后呢，如果再换成打蜡，打蜡的效果就会大大减少，因此用过封釉之后想要车面有较好的光泽，那么就要继续使用封釉，不能换打蜡。第三个，让我们看看镀膜。 价格比打蜡和风油油稍微再贵一点，600元左右到1000元以上，有效期是一年左右。镀膜简单点来说，就是给车身套上一层透明的保护衣，能有效的防止紫外线和风沙之类的侵袭，让车漆和空气隔绝，使它的氧化程度变得更慢一点。因此呢，对比打蜡和风釉的有效期要长不少，省了很多的心，所以很多朋友也都会选择镀膜。再来看看最后镀晶，镀晶的价格就比较贵了，价格是3000到5000元左右，有效期也比较长，1年到3年不等。镀晶是四种汽车美容中最高级的一种，可以有效的防护划痕、抗氧化、抗摩擦、不褪色，保护漆面硬度，防紫外线和腐蚀作用，隔绝灰尘、水分子等，比前三种都有较强的效果，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但是施工时间也会相对较长，一般在1到2天之内，并且价格上也会贵不少呢。我们都有一颗想要保护爱车的心，在守住面子的同时呢，也要选择适合自己爱车的保护方法。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r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t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rs 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Hold me, show me what love is. Be my guiding star. It's easy. Take me to your heart.